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天地。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原因，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他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演播小燕。 众人为了争当业主委员会的主任而争抢了起来。这时候我又往苗秀华的方向望过去，便看见他默然立在人群当中，从一个男人的肩膀旁边露出的半张脸上却挂着某种落寞的神情，大有鸟尽弓藏、名将卸甲的况味。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平之气，便走出来站到人群当中。 大伙儿听我说两句。 叶教授便说， 哎，小林也为咱们的事情出了不少力，听听听听小林的意见。 几个吃过我的鸡腿的老头老太太也呼应起来， 哎，对对对，让这小伙子说说，哎，说说说说。 人群重新安静下来，我清了清嗓子说道， 这个主任虽然叫主任，可是不管怎么说他都不能算是一个官儿。既然不是官儿，那么选人的时候又何必看学历、看职称、看资历呢？那不真成了考察干部了吗？我认为我们要选的是一个带头人，说白了还是个干活的人。这个人得有为大伙儿服务的热情，得有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叶教授刚才所说的，既然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对付物业公司，那么这个人得是最能够让对方害怕的人，也是对方没法收买的人才行啊。众人便纷纷点头，认为我说的话在理。还有人说， 哎，就是就是，革命尚未成功，还不到争权夺位的时候。 说的大家都笑了，那几个自荐的人脸便红了起来。我又接着说， 那既然是这样，我也举贤不避亲了，我认为最符合刚才说的那些标准的人就是我女朋友的妈苗阿姨。 便有人哦了一声， 嗨呀，怎么把苗大姐给忘了。 苗秀华的神色为之一震，她拘谨地挪到人群中间，手也像刚才叶教授那样摆了摆，说道， 哎哎，我不行，我不行啊！我就是一个退了休的家庭妇女，哪有人家叶教授有水平啊？哎，不行不行！ 叶教授大声说道：“ 您就别谦虚了，要是没有您，我们大伙能够团结到今天的程度吗？这个主任，您当是最合适的了。” 说完，便号召举手计票。人群中呼啦啦地伸出了里外几层胳膊来，有如密林，连数都不用数了。现场通过， 苗秀华当选为我们小区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的主任。苗秀华激动的双肩都哆嗦了，短发没有风也似乎要飘起来了。他结结巴巴的想要发表就职演说。 我在厂子里干了一辈子了，都是普通职工，一直都在跟领导作对，所以也就从来没有当过领导。 叶教授插嘴说， 哎呀，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职务不算官儿。 苗秀华一点头，那就一句话，把现在的物业公司赶走换新的。众人齐呼， 对，换新的。 后来想一想，那天我为什么会推举苗秀华出任主任呢？是为了业主们的维权大计考虑，还是为了讨好未来的岳母呢？是觉得大家忽略了苗秀华不公平，还是认为他大权在握了，也就不必什么事儿都来找我帮忙了呢？总之，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还真是说不清楚。我只感到在战友情谊的层面里，我对他苗秀华可谓是仁至义尽了。我把他扶上了马，也就没有义务再送一程了。我自己还有好多事儿要忙活呢。我和雅乔终于领证结婚了，虽然说好了不大操大办，但是小操小办也不省心呢。我那套房子里需要添置许多东西呢，亲戚朋友和两边的同事又得分头宴请，我父母也从外地赶过来了。我母亲除了看儿媳妇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治疗她的腰椎间盘突出，于是我还得到医院去排队找熟人，连雅乔的关系也动用上了。在这些家事之中，已经正式成为我岳母的苗秀华居然踪影全无，给亲家接风、护送礼品等礼数，都是他老伴儿高工程师一个人出的面。老头逢人笑眯眯的，脾气好极了，只是在举行婚礼的正日子上，苗秀华才拨冗出席了。他见到我母亲，伸出手来握了握，很有派头地说， 哎呀，最近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去拜会您，实在是抱歉。 哈哈，没关系，您忙，您忙。 我母亲跟他客套完，又翻过头来问我， 哎，你岳母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啊？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我也不好意思说他刚刚当上业主委员会的主任，正在卖力地烧那三把火呢，只好支吾着说， 他们北京老太太都这样，妈，业余生活他们都比较丰富。 好在我家里都不是多么在意形式的人，大家说几句客套话就算结了亲。又过了一些天，我母亲的腰椎间盘手术也做完了，本想在我家里养两个月，但却适应不了北京的空气，一咳嗽就是半宿，连觉都睡不着。雅乔的表现真是没说的，床头床尾的伺候，我母亲却过意不去了，说什么也要走。于是我就找朋友借了一辆车，开车送父母回老家，顺便也带雅乔去认认门。小地方山清水秀，不光吃得香睡得好，就连脑子里时刻紧绷着的那根弦儿也松懈了下来。就这么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半个多月，把雅乔的婚假年假都耗光了才返回北京。而刚一回来，就听说小区里的斗争已经风起云涌了。物业公司要求法院递发的第一张传票没有反应，便再次重申起诉，并追加了业主们必须缴纳物业费滞纳金的内容。 但是他们这一次刚刚把材料送上去，便接到了另一个通知，业主委员会已经正式提起诉讼，他们一夜之间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反诉这个行为正是苗秀华与业主们经过集思广益商量出来的最终战术，而既然已经上了法庭，那么就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苗秀华运筹帷幄，给几个业委会的委员，也就是在维权中表现得最积极最有能量的几个人分派了任务，有的人向大家募捐打官司的费用，有的人整理文字资料，有的人联系新闻媒体。叶教授承担着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他通过学校法律系的同事联系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律师替业主们出庭。那位大律师平日处理的官司涉及的资金动辄上亿，光算钱的话，我们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根本入不了人家的法眼。但是他表示，一来看在叶教授的面子上，二来他也认为这桩案子很有代表意义，有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他可以不计报酬，象征性的拿点辛苦费就够了。至于苗秀华干的则是最苦最累的活计，他怀揣着一只卡片式照相机，埋伏在小区的各个角落，专门搜集物业公司服务恶劣和报复业主的罪证。当时正是盛夏时节，这项任务让苗秀华可是吃了不少苦头。在垃圾桶旁，他被蚊子叮了一胳膊一腿的大红包，在停车场里还有一只狗在他的鞋上尿了一泡尿，令他生出了奇痒难耐的脚癣。但蚊子也罢，狗也罢，都不能让坚韧的苗秀华退缩。他以邱少云一般的精神一蹲就是大半夜，终于拍到了物业公司的人往业主的窗台下小便，用改锥扎爆汽车轮胎的画面。在官司的进展中，这些证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联系来的记者把照片上了报，随后又被北京和外地的好几家报纸转载，几天之内便将物业公司推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大律师信心满满地说， 官司这就算赢了一半。 而在局面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的时候，物业公司也终于翻案图穷匕首现了，业主们开始频频遭受直接的暴力袭击，有人买菜回家的路上被人抢了包，有人正在开车忽然就有半块砖头砸到了风挡玻璃上。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苗秀华身上，那天他刚一出门，就有一辆踏板摩托车轰鸣着向他冲过来，幸亏躲得快，只在肩膀上碰破了一层皮，如果被结结实实的撞个正着，那不住上半年医院才怪呢。那些干坏事的人都没有穿着制服，但是一猜便知都是物业公司找来的。尤其是飞车冲撞苗秀华的那个家伙，被苗秀华看见头盔底下闪烁着一只又大又红的鼻子，状如草莓，分明就是以前在楼上向我们扔啤酒瓶子又被开除了的那个家伙。在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大家都对这种事情表示紧张，还有人说就算官司赢了，万一被打成了残疾可怎么办呀。我也不放心的对苗秀华说，要不我天天跟着您得了，可是我也打不过他们呀。苗秀华再次鼓励大家不要退缩， 又说，哎，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啊？越是最黑暗的时刻，就说明黎明快要来了，越是最寒冷的时刻，就越说明春天不远了。在我看来，这次物业公司的行径就连威胁恫吓都算不上了，他们基本上是认清了必将失败的结局，所以才会狗急跳墙打击报复。咱们啊，咬紧牙关，把敌人的最后一波反扑顶回去，胜利也就指日可待了。又有人说， 顶当然可以顶了，可是拿什么顶啊？难道要让我们戴着安全帽出门吗？ 苗秀华说， 嘿嘿，那也不是不行啊。 没两天，苗秀华说到做到，真的从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买来了一批鲜红色的安全帽，每个楼道门口放上两个，谁出门的时候害怕了，就可以拿出一顶戴上。嘿，这个举动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就是引起了电视台一个社会新闻类节目的注意。那个节目在每天的晚饭点播出，内容不是张大妈家的洗衣机把楼板震塌了，就是李大爷家的厕所漏水得打着雨伞拉屎，总之是用光怪陆离的手法来表现咱们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在他们看来，街里街坊戴着安全帽进出小区，这是一条很有奇观效应的新闻。为了追求拍摄效果，他们还嫌苗秀华预备的那些安全帽不够用，干脆又买了半面包车新的，要求我们这些业主每个人头上戴上一顶，然后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越自然越好。于是在那部新闻片里的画面里，我们就像一群红头火柴那样进进出出，配以一段抑扬顿挫悬念丛生的话外音，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有系围裙的，有穿雨衣的，怎么安全帽也成了标准配备了呢？难不成是这个小区的施工还没有完成就住进来了？可是到了地方一看，也不是啊，楼不都修好了吗？这事儿还是问问大家伙吧。然后就是苗秀华和几个业主义正辞严地控诉物业公司，并且把身上的伤疤撩出来进行展示。客观地说，这个片子拍的处处穿帮，不仅有戴着安全帽遛狗散步的，而且还有戴着安全帽炒菜做饭的。物业公司再凶残，也不至于打到家里来呀。如果是那样，警察又是干什么吃的？但是电视台可不考虑那么多，他们就这么拍了。播出之后，社会反响居然很大，听说公安局还专门把物业公司的经理叫过去审讯了一番。我们请来的大律师再一次胸有成竹地说，既然上了电视，官司的另一半也算赢了下来了。真让人怀疑，他打官司靠的到底是法律啊，还是电视啊？我们这些当事人却知道，如果物业公司真的想要报复，又怎么是区区一顶安全帽能够防范得了的呢？大家反而更加紧张了，乃至于到了在小区里看见陌生人都害怕的地步。而对于这种情况，苗秀华也有应对的手段。他往河北省霸州市打了个长途电话，叫来了一支援军，也就是他的弟弟。对于雅桥的那位舅舅，我只在结婚的时候见过，留下的印象是世上还有如此迥异的一对姐弟。苗秀华是一脸瘦削，而他弟弟却是一脸油光。苗秀华 是五短身材，他的弟弟却是膀大腰圆。苗秀华总是穿着朴素，而他弟弟却打扮得龙飞凤舞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染了一脑袋黄毛，油光加横肉加黄毛，勾勒出一个跨时代的江湖混混。我敬他酒的时候，他也不说一句恭喜，而是满嘴黑话的跟我盘起道来。 哎，新街口小混混听说过吧？ 我说我孤陋寡闻。 嘿，你辈分太浅，当年我跟他混过，差了好几个呢。 哎，那么漠河劳改农场你有熟人吗？ 我更加惶恐地摇头，我还没有过那种经历。 所以说你还是个厨，总之有麻烦找我，谁惹你我废了他。 听到如此热忱的关怀，我实在是张口结舌。后来还是苗秀华过来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然后又叹了口气解释道， 哎，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坐牢坐得太久，脑子有毛病。 真不知道这位舅舅是因为脑子有毛病才坐了牢，还是因为坐久了牢而落下的毛病。好在从牢里出来以后，他就离开了北京，到霸州继续他那欺行霸市的江湖生涯了，和苗秀华以及我们一家并没有什么往来。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他又被苗秀华请来帮忙，而且来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新晋收服的一干小弟。帮忙的方式也很简单，舅舅及其手下组成了一支临时巡逻队，每日里撸起袖子敞开领口，在我们的小区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不三不四的人要找业主的麻烦，他们就呼啦子一下围过去，以更加不三不四的方式邀请对方到僻静的地方谈谈。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上法院打官司。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小说《特别能战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石一峰，演播小燕，编辑张璐。 业委会赢得了战争，小区的新生活开始了。业委会主任苗秀华也更加忙碌了起来。苗秀华选出了新的物业公司，小区里的人会对新的公司满意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能战斗》。 关于婚恋，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美的，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再也不要回来。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小说《离婚男人》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楼。 好，开始吧。